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我们本周的第3天，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里感慨，一周呢可能在周二和周三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斟酌，因为周一呢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把这个选题呢拔高啊，也可以把这个选题呢做得从容一些。周五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释放天性的一个话题，就周二和周三每一次在选题会的时候，我和我的小编们团队都比较纠结，把这个话题到底是更职业化一些，更直观一些，还是说更轻松一些，让大家在周一周的这个时间当中至少在工作量身心上有所平衡。后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反复斟酌之后，索性就想哎就这样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好在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非常精彩，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给大家传递我们认为有用的职场价值观。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不光是在职场当中，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遭遇，或者说有过这样的质疑，就是我跟他这么熟，他怎么会这样，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杀熟。杀熟这个事儿真的能做吗？杀熟不管你是杀的那个人还是被杀的那个人，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之后，都希望大家在今天跟我们保持互动，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可视化的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已经帅过了天际线，看到他之后我整个人心情明朗了很多，因为今天在来的时候路上这个路途并不是很顺畅，但是看到这之后我特别相信这个有的时候一件美好的事物可以让人心情开化，所以我也非常愿意这位嘉宾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各位聊聊他的经历。这位嘉宾就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季。你好。 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高丽老师，你好，我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季，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的 直播间 当中哈。刚才呢高丽老师给我的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能够给高丽老师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觉的感官和冲击，我觉得我也非常荣幸。 对，冲击还是挺大的。 对， 因为天天都是大圆坐我旁边，你知道 看腻了是吗？ 这不是看腻的问题，就是看不看他都是腻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杀熟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甚至你们俩关系还很熟，然后 多杀一杀的。 对，就是我们俩就就不存在相爱相杀，我们上来就直接相杀， 挺好， 不会有相爱的过程。 对，就这种关系特别好。之前还有机会听到两个人的直播的节目，在路上听到，然后我觉得，哎，大圆和我平时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在跟高丽老师在对话的时候呢，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发现他在这个语言表达上确实，他可能这个离主持界也确实好长时间了，确实跟高丽老师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哎，这个话其实李记，你要这么聊的话，我可以给你将近20分钟的时间， 是吗？ 你可以再继续表达一下。 是，也许大圆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对， 但是我们私下的关系也是这样，表面上哎你好，我是李记，哎呀好想你啊大圆，但实际上私下我们也是、 就是、 互相撕来 怼友是吧？ 对，怼友、 你俩是大学同学是吗？ 大学同班同学 啊、都是学的 播音 主持啊、所以李记、你从一开始学校毕业就一直在做这一行、还是有过周折？ 没有周折，几乎就是在一直在做广播电台这个工作。 所以就是像今天这样的经历，是因为大圆是你的大学同学、然后请你来做直播，也算是给我们站台助阵啊。 对对， 首先要特别感谢李记。 别客气。 有被这样熟人坑的多吗？ 实际上这个就来这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被杀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跟大圆实在太熟了，所以他怎么杀我、我也没有说的。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节目是没有稿费的吗？ 真没有啊。我一直以为是 攒着呢， 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三次应该怎么发一发了？ 所以你一直以为是攒着呢，是吗？ 可能是攒着一个月一发、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要直接告诉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告诉你可能会对接下来你讲述杀熟的经历有帮助。 哦，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4分钟的时间， 对，你现在总还来得及。所以其实是大圆请你来帮我们啊，就是因为确实我们青年广播，尤其是我们职场有高招，需要时不常的有一些颜值担当的嘉宾坐在我们旁边。 这个确实不敢当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以我个人的一些非常短浅的一些经历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对大家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今天直播间来的这位嘉宾是我的同行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李记。而且我知道李记是上夜间节目是吗？ 对，就是今天的0点到1点钟是我的节目，刚下来之后回家睡了一觉，然后就 啊、是周一到周日， 反正每周五天， 每周五天， 对， 你觉得扛这样的工作压力可以吗？ 目前看还行，但是呢，和我们所有青年广播的这些青年朋友相比的话，我觉得，得补一补了。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又各种熬，然后 所以你其实今天来可以带一杯这个保温杯，然后泡点枸杞什么的， 对， 我觉得 还 明智的选择。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高招的一种方法。 所以李记，你当时是做这个节目是台里面安排，还是你自己申请想要做夜话节目？ 实际上这更多是台里面的安排，因为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些工作啊，这个上班人群或者是夜间的一些驾驶者可能会在夜间工作、夜间繁忙，所以我觉得在夜间当中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陪伴、所以当时就设计了这样的一档节目。 因为我们青年广播的总监啊、就是夜间节目在 对对对 广播界来说啊，算是、就是说泰斗级人物，把他说的有点太德高望重了。 很厉害， 是资深的这个前辈。对，所以伍洲彤先生他其实对夜间节目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知。 是是， 可是我有时候在想，现在的年轻人他到底是更喜欢一种熟悉的模式，还是说更喜欢一种新鲜的这种方式来接纳？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更愿意去挑战一些新鲜的新鲜感的东西。对，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帮子、可能有时候说这个稳定压倒一切。对，但是时不时的也会提醒自己说，哎，我们应该要创新一下、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新东西，自己给自己也是一种新鲜的一种感觉。那么给身边的其他的同事啊或者听众来讲、也是一种新鲜的力量。那比如说今天我坐在高丽老师身边，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种感觉和状态。 对， 所以李记可能现在心里在直打鼓、这都快10分钟了他还没跟我聊正事儿。 今天我们 他要干什么 干嘛呢？ 其实我是想跟你先聊熟了然后好杀你、 可以，其实我觉得跟高丽老师应该这一面之缘让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是很熟悉的 一见如故 老朋友，但是后来一聊，哎，发现我们还是同样的一个工作单位的。 对，没错。 对，又是这个大家彼此之间这种距离就会更近了。 对，你知道就是我一直 很享受别人给我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是一种主持的风格，一种界定，说有亲和力，让人一见就愿意一见倾心啊。这个倾心不是喜欢，就是愿意表达。 对 对， 我一直把它认为是一个正向的褒义词，后来我觉得它好像，比如就像一个人在工作单位长期没有职位的话，别人除了能叫你老师还能叫什么，他其实就是对胖子的一种统称而已。 没有，我觉得高丽老师可能有点太妄自菲薄了。对，实际上高丽老师能够坐在这里，能够给这些青年的朋友带来一种影响和指引，这本身就是高丽老师最大的价值。 谢谢，就是既然聊得这么熟了，那我就开始杀了。 来吧，开杀。 李记，首先你对这个杀熟这个词儿你是自己怎么理解？ 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听说的，就是通过一些这个互联网的平台，搜集了所谓的一些大数据，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大数据当中的一些用户呢，进行这种所谓的杀熟哈，就我越认识你，我跟你越熟，我越在你身上去宰你，去在你身上去挖取所谓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这个杀熟的过程。 对，就是从熟人身上谋取利益。 对啊， 就是我们把它简称为杀熟。那你对杀熟这个事儿，你是一个就是把它界定到底是它确实是一个功利的贬义词，还是你觉得它是有很多多面性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从一个两个方面来看，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啊，特别是学过哲学的这个所谓的辩证法，就以任何的一件事儿，它出现一定会有两种原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杀我凭什么？我给你贡献了那么多的利润，又买什么 VIP， 又买什么点卡之类的，最后 就是老顾客。 对，最后你给我的价格比其他人要高，那我这点我一定是不满意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从商家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不杀你杀谁呢？那只有你这些熟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些老会员，我才能够在你身上去赚得更多的这个利益。新会员我还要给他们打折，还要给他们去折扣， 叫挖掘， 还要给优惠，让他们变成我们的老会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商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杀熟是他们最快赚得利益的一种方式。 也无可厚非。 对，如果我是商家的话，那么我也有可能会赞成这种方法。 刚才是从一个消费一个市场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身边的是一个熟人，就是跟你关系还比较的， 那我绝对不同意， 不同意。 对对对， 你是就为什么会这么坚决？因为他也许也是一个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出发。 那你为什么不去杀？就是其他的人为什么可着我来呢？ 问得特别好，你对着镜头问袁伟。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同学在北京，为什么 只坑这一个人呢？ 只找在大半夜上班的我。好，对对， 而且关键是没有稿费。李记一直以为有稿费啊。 哎，这是给我发红包了吗？没有。 所以其实对于杀熟这件事情，如果我来这么判断李记对这个事情认识，如果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就是情感上面的瓜葛，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同窗情没有这种瓜葛，我是可以接受杀熟这件事情的。我是一个老客户， 对， 那你从我身上再去赚钱这个事儿我也能理解。但如果是你身边亲近的人，哪怕他是做的这个是商业，这个行为你也是不能理解的。 我觉得这可能用一个不是特别合适但我觉得也再合适不过的一个词，那就是背叛。 啊，你认为是背叛？ 我觉得这 么严重吗？ 背叛来形容？ 对啊， 就我那么相信你，对吧？我用你的产品，或者说我帮助你来去完成你的这个梦想，结果你却在我身上去抓取这个利益，虽然我不一定说是差你那么多少钱哈，但是呢，这种情感，我把我的一分真心真意交给你，最后你把它变成这个利益的交换，等价交换，那我觉得有点心里面不太好受。就我可以让你杀，但就这一次。 所以你就把它理解成背叛。 我觉得是一种背叛。 我理解，就是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把这个感情关系再梳理一下，是确实，那只能说你对这个人在情感上看得很重。 对， 但也许他并没有你在他心目当中那么重。 哎，没错，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也不会说完全的是对等和平等的。 没错， 对，但是至少应该是我对你是透明的，但你对我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谋求，一定的索取，那我觉得内心就很不平衡了，对不对？我甚至可以就是说我们之间不要抛开这些这个金钱这东西，我可以来帮你，甚至你需要这个利润的时候，我可以借给你。但是最后你却在我身上去谋取利润，那这点的话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还是比较明确。 背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角度。而且你居然说服了我。我也认同。 是吗？ 所以你真的是受过伤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吗？有没有被杀手或者你杀过别人？ 没有。其实 昨天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在想这么多年的这个消费经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自己我是一个金牛座， 嗯， 我本身对于这个金钱 啊、 本身就非常的仔细和谨慎， 明白，就不容易掉坑里， 对，不太容易掉坑、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讲啊，万一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容易掉坑、 对，因为是这样的、你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 对， 原委也是金牛座，看你们俩谁能坑过谁， 相爱相杀，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在金牛座这一方面，他对金钱的把控来讲，他力度还真的是要还挺高的、 就是相对更在意一些， 比较谨慎一些。一旦谈到金钱的时候，你谈感情怎么谈都行。但一旦谈到金钱的时候，哎，你要干嘛？ 对对对， 你要怎样？ 比较敏感啊。 对对对。 所以李记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从商家的一个角度，更多的是从利益的角度，杀熟的这个角度也是在利益这个方面。 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社会生活当中，你的交友或者是职场当中，你的同事，其实这个杀熟也是存在的。 对对对。 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很好，那在你想要，或者是晋升啊，或者是再比如说是评职称啊，像我们一般单位有评职称， 对对对， 或者是比如要去评奖，各种各样的事情，利益面前它不光是利还有名， 对对对， 啊，这种面前的时候，可能因为你跟他关系好，他掌握你的信息更多一些，那也许他就利用这样的信息踩了你一脚，所谓的杀手，这种事情有没有经历过？ 这种事情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应该就还是比较平常的， 比较平常、 比较平常，但是不是说每天都在发生哈、但是经常会，你会发现你换了一个工作环境、或者说你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就任何工作岗位上、不一定说他是一个坏人或者怎么，他一定要存心要坑你，但实际上他可能就是有些人他的工作的这种方式和习惯就是、 杀手， 对，就是必须得踩一个人他才能够上去、否则他两脚踩空，他上他弹跳不起来， 就是所谓的在职场当中、可能这种杀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出卖， 对，一种出卖， 对， 刚才你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背叛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意思， 嗯， 比如说我跟您咱们俩共同来做一件一个评奖的一个优秀作品， 嗯， 我跟您探讨了好多这个思路啊方法、然后最后呢你说 被你拿走、 不是，对，然后你说哎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想、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可能评奖、你算了吧，放弃吧，咱换一个想法、OK 我换了一个想法之后，你拿这个想法去参加评奖、OK 最后你获得了一个奖励或者怎样、然后这过程会有这样的存在的、对，会有这样的存在， 所以你能释然吗、对这种事情？ 我觉得只能说就这么一次吧、就是说吃亏上当就这么一回、大不了以后咱们就不合作了嘛、对，但是你有时候你回来可能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气愤，但是后来你想想看，大家也都是为了这个就是说自己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发展， 对对对、 所以你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理智的 有类似的 判断，还是说 有类似的 你从一开始就会选择第一时间去原谅别人救赎自己？ 我还是会原谅的、还是会原谅的，但至少就是说以后我们类似的这样的合作就不会再展开了，至少是给自己这个吃一堑长一智嘛，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李记呢，今天首先要特别感谢李记啊，下了夜班、所以他的嗓子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对对，有点、 也请大家多多海涵、那另外呢，我觉得他对这个所谓的杀熟这件事情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也是今天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对一件事情他一定是认为一蹴而就、 大多数可能会觉得杀熟这事儿就是不能接受，从哪个角度来讲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对，因为我们熟， 对 对, 对， 所以你对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好的，向上的、积极的、而不应该是有负面的、有消极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被杀的那个对象、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李记你刚才说了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呀、教训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就是凭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该说非常薄弱的肉身哈、去跟这个世界抗衡，本身就是抗不过的，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会在我们身上去谋求一定的这种利益、或者是这个名声等等、那么有时候我们要这样想，他们 之所以能够在我们身上谋取一些相关的利益， 嗯， 至少证明我们还是对这个世界有用的， 嗯， 对。如果有一天说人家也没有人跟你去合作，或者没有人去和你去聊这些话题，或者说想通过你去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你会发现是不是自己的价值反而没有那么可利用的价值。 对对，就是 这一点也是一个值得去画问号的地方。 没错，就是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心智不成熟的时候，会看待任何一个人的， 嗯， 这个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会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 嗯，对， 我的标准是这样，如果你不符合我的标准，嗯，那就是非黑即白的事情。 对对。 但是一旦我们的心智成熟了， 嗯， 我们会用更辩证的这种眼光， 嗯， 去看待这个人和他做的这些事情。 嗯嗯。 你会发现这种辩证的这个观察也好，解读也好， 嗯， 最后其实是让自己更释然更释怀。 对对。 所以我就说原谅别人有的时候就是救赎自己。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绝对不是在教化各位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给对方一个回应。因为我们不可以说，因为这个东西是所谓的宽宏大量， 嗯， 传统的这样的东西， 嗯， 我们一定要在当下那么刻板的去遵循它。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变通方式， 是 至少能让自己在不那么受委屈。 嗯， 就除非这个事儿你不觉得委屈，你觉得无所谓， 就是看自己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想这事儿。 没错， 就说拿今天这个袁威把我叫过来，对吧？ 哎，这事儿从你的心结了。 刚才我们还在说也没有稿费，然后就连人他连人都没来来看我一眼，对吧？好久没见了，然后我自己就过来了。但是我下午我一定是被杀熟了。但是后来我一想，那哎，他为什么找我呢？ 嗯， 对吧？他至少他觉得哦，李记他还是能够适合坐在这里和高丽老师来进行探讨。 对， 他可以找别人，他身边也会有其他的朋友。 没错，没错， 对吧？那么他找到我，至少证明 OK， 我还有价值。 对， 我还有这个坐在这里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一点思考，我觉得无所谓了。 对， 杀就杀吧。 真的是优秀主持人，这确实是胸怀和格局都不一样。 就是， 但李记其实他真的找不来其他人了。嗯他把所有的熟人都杀遍了， 太可怜了。所以这就是告诉那些习惯性杀熟的人，你们杀着杀着以后，你真的就没有什么人可以杀了。 对 对， 对，这个就是 只能自杀了，是吧？ 一区稿费引发的悬。 对对对。 所以刚才李记说到的这个杀熟， 嗯，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正向的， 嗯， 或者说是更成熟的一个心态。 对， 你比如刚才我们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在前几年到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真的就烟消云散， 嗯， 就是郭德纲和他弟子之间的这种纷争。 哦，对， 对对对。 他当时我记得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最难过的是自己亲手培养的， 嗯， 徒弟背叛了他。 对， 对对。 然后呢觉得曹云金利用他在德云社赚来的一些声望和这个地位， 嗯嗯嗯， 出去谋自己的发展， 嗯， 然后呢是以踩着德云社和郭德纲， 嗯， 这么走过来的。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等说的时间长了之后，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啊，不代表任何立场和观点， 嗯，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嗯，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的人， 嗯， 我觉得一个足够大的一个格局，就是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予理睬。 对， 不予置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才是个大家的风范。 对，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跟他唇枪舌战或者是隔空对话的话，其实就会让人有一种质疑，有这样的徒弟，所以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师傅。 嗯， 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解读。 嗯， 嗯， 嗯， 就钢丝们你们不知道电台在那儿对吗？一会儿下了节目，李记，你负责送我回家。 这期节目现在敏感度这么高了，已经是吗？ 不是，我怕他的粉丝没有办法接受我这种。但是这是一个成年人的理解， 对对， 我个人的理解， 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一点。 嗯， 就是说，可能这个双方哈，这双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就是每次一提到这事儿的话，大家都拿出来这个互相的去挤兑一次，都要拿刀互相砍一次。 因为你别人说起来，毕竟， 嗯， 曹云金他还年轻， 对 对吧？他处事不深啊，不熟谙这个涉世之道，我觉得都可以有理由去，说服我们自己。但是郭德纲经见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也经历过人生最低谷的这个阶段，所以又觉得他不应该跟这样的小孩去计较，一计较就显得有失身份。 对，其实这事儿吧，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非常评判，因为毕竟他在这个德云社他们的这个团体内部，还有从其他的一些原因， 没错， 为什么会导致有 一些徒弟就能够那么的忠实于这个郭德纲老师，那么有一些可能就要离开， 对， 他一定会有自己的这个判断的。所以我觉得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就是说您作为一个大家或者大家长， 对，没错， 您的孩子和您闹了矛盾了，那么您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态去对待这件事儿，或者说如何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儿？我觉得体现的是一个大家庭他的这个像您说的这种宽宏的这种程度。 没错， 对。那么如果你每次都在讲，每次都在讲，有时候我们会想，你到底你是有害怕他怎么样？怕曹云金好吗？还是说还是怎么样的？他再好，实际上他代表的也是您曾经调教出来的这个徒弟， 对对对， 对不对？如果您这个曹云金或者是其他的徒弟出来以后一败涂地，这个怎么弄都不成功，那么难道你就高兴吗？ 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郭德纲他可能层次或者他的位置看的东西要可能会比我要更高更远，他应该能够把这个问题他自己能够化解掉。 对，他身高就是没你高，所以他未必有你看得远。你说我俩这心操心碎，人家这好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是是是， 只是今天就着这个话题说一点自己的这个感慨。 但这一点不影响我这个非常喜欢观看郭德纲老师的作品。 没错， 这一点不影响。 我现在都是伴着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睡觉的。 是吗？ 就一般上来之后，哎，介绍一下，我是德云社郭德纲，然后我立马秒睡。 郭德纲老师有没有机会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啊？ 是这样，就是我们正好今天我们就可以再散一些八卦。我有一次是在一个节目的录制现场，当时呢郭德纲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现场也带了小千数的这个现场观众，我完全是从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待那样的一个舞台设计、节目流程，包括主持人的他的应对。我当时还跟我家人在感慨，我说郭德纲他真的是脑子非常活到，他的悟性很高，是个聪明的人。 对， 你知道他在场上那个掌控能力、控场的能力，和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完全不逊于一个高质量的优秀主持人，所以我那个我还是对他比较佩服的。 他这个应该是他多年在这个大小剧场 对场子里面练出来，没错没错，就是包括对各个节目衔接的，就是他的这种表达和谈吐，措辞，我觉得都是很精彩的。所以每个人成功一定会有他的道理，不管你服不服气， 对 你不服，也许是你没有看到他更优秀的那一面、闪光的一面。所以我们俩今天其实聊的是杀熟，是吧？那作为一个优秀主持人李记，你觉得我这个话题应该怎么往回拽呢？你来帮姐圆个场。 因为本身这个说到郭德纲和这个曹云金和他的几个徒弟，本身他就是一个不能再熟的这种关系。 对， 但是呢，他们没想到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原来那么爱，现在杀到这种头破血流的这样的地步。 我们是在节目当中杀熟，是因为我们俩都听他的相声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在杀熟。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李记，你觉得杀熟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讲了洋洋洒洒啊，自己的经历也好，这个圈里的经历也好，你觉得杀熟这个事儿，要让你来分析判断，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弊端？ 它弊端，刚才我们说了嘛，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件事儿。首先，如果我感觉到你在杀熟了，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的这种平衡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吧？这个天平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倾斜了，如果你还是不断的再继续杀，我给你个面子， OK， 我这次原谅你，然后你却把我的这个原谅当做我对你的妥协，或者说反正 认怂 就认了，我就杀，可他一人杀，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直接就是面对的就是要分崩离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本身这种信任，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没有那么的粘着强度高强度的情况之下，那么还要面对这个利益的话去杀熟的话，那真的这种信任的这种链条就可能会断裂。 就是我们压力已经很大， 对， 节奏已经很快， 对， 我们能处一个相知的人，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 那如果这段感情就这么脆弱的话， 对， 就靠那么片段或者眼前的利益就可以把它摧毁，是特别不值当的。 没错。 就是因为和在小城市的那种很熟络的这种人际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大的城市里面，你想北京就这么大，从东城到西城，南城到北城，有一次我送我的家人去车站， 他们已经到达山西太原了。 您还在， 我还没有回到家。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这是个段子。 对，就经常说，就是你在北京，你们为什么不见面？是因为空间把我们隔得太远。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梳理这段感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 嗯，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是我的同行啊，是也算是很亲近的同事，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夜间节目主持人李季。 嗯， 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啊， 客气了，大家好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职场有高招，上一次呢。嗯我记得好像是冬天的时候 啊，冬天 那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然后我还特地穿了一身西服， 就是我居然不在是吗？ 对，您不在，那时候您不在，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啊，代班。 对，然后我说那个，哟，这次是视频直播啊，所以我必须得好好捯饬捯饬， 嗯， 穿了个西服来了啊，然后后来发现这边的工作人员、主持人都特别随意，只有我一个人穿了个西服在这里坐的，特别像那个律师，或者说一些这个商务 司法工作人员，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连头发都没打理。就来了， 对，你看今天这袖子也挽上了，就觉得应该稍微轻松一点， 依然难掩你的帅气。 哎呦，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接下来还有20分钟来互捧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互杀， 继续继续。 刚才呢，在半点之前跟李季聊的就是关于杀手，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的角度做了一个判断。其实对于杀手这件事情呢，它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数据支撑，就是一个实验支撑。当时我记得这位这个心理学博士叫做洛伦兹，他的一个实验，他当时呢就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解读。我现在想一想，他真的是很有道理。他说为什么会有杀熟这件事情，是因为同类之间的竞争远比异类之间的竞争要残酷。 对， 它是什么概念，就是同类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价值可能基本上是等同的。就是你跟一个人关系很亲近的话，一定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有非常大的悬殊，不管是社会地位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就是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啊。 其实用郭德纲的相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同行是 冤家。 冤家，对，说的不好呢，相声说的不好，这个观众骂；相声说的好呢，同行骂。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它就是一种资源的一个稀缺，就是一种占有欲。 对。 那你看我们身边，就比如说我们有特别好的朋友，你又敢说，就是在当下这个社会当中，你相处的这些朋友没有这种利益置换吗？对吧？ 对， 对， 就是你，我们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也许就会有这样利益置换的这种心态。 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同学会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比如说已经离开学校多年了，再一次再回到同学会， 可能会聊一些过去同学的一些往事，但马上就开始，哎，袁飞，你最近在忙什么项目呢？ 他就告诉你他各种投资， 哎，对，哎呀，我最近忙个儿童项目，明天我来谈一个什么商业项目，哎，马上大家呢就好像变成了从同学这个关系变成了商务合作的这样的一种， 没错，没错， 关系。那同学会也变成了商务洽谈会。 对， 如果有一天说你在同学会当中都没有人跟你谈业务、谈合作，那么。你只剩下同学关系了，你反而发现没有什么可谈的。 没错，所以这个是还是我觉得李济是相对成熟的一种心智，就是你会用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更多辩证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很难释怀的，我们既然叫同学会，我们可不可以穿上统一的 T 恤，然后哪怕戴上红领巾，梳起马尾辫，就是当年我们上学时候那个样子，可不可以现在卸下社会当中给我们的各种的盔甲和包袱？ 有点难， 真诚的面对， 有点 确实很 难。 但是经常你会发现，参加完同学会之后，大家回来都会是一声叹息，哎呀，李济怎么变了，哎呀，袁伟怎么还没变啊，从上学骗我骗到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会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 对， 如果他说一个人变了，变的一定是他的功利心， 对， 就很少会有其他的。你比如说他变了，哎，我来吹嘘一下炫耀一下我的现在的工作，我的身份，或者我的家世怎么样？你可能原来上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意识， 对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面对同学的时候，反而愿意更加去多的去包裹和包装自己？李济，你对这个事儿理解吗？ 我是还是理解的，因为你想从同学到这个社会上来，大家都会有一些社会的这种角色的变化，可能有一些从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同学，但是现在我变成了比如说公司的高管，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创业的这样创业者等等，大家都会聊一聊你在忙什么，我在忙什么，实际上在这个话语之间都会出现一点，我想能不能比你再优越一点，我上一次比如说什么我赚了什么200万，你才20万，那就别跟我谈了，就可能大家就这么就是可能开一个玩笑的时候，就 无形当中 距离就拉开了，就拉开这样的一种距离，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熟练的，就是说我们之间可能原来我们都是上下铺的这样，咱俩当然不可能了，我跟袁飞也不可能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曾经睡过四年，在一起睡过四年，那彼此之间你的脾气啊，你的秉性啊，你的习惯啊，你的这个哪儿脏哪儿干净，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到了这个社会上，我们被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的角色所包装之后，你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杀熟这个话题上来，实际上越是这种亲近的，曾经有过亲近的这种情感的关系，越容易出现这种杀熟的这个过程。对，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到了这个社会上，我们经过了几年摸爬滚打，有的人可以说认识了好多资源，不同的资源，但有的人可能我就认识这么几个人，那我这几个人杀完了这几个人呢，我也只能借着同学会的机会，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去拓展的这样的资源。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话题。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商家本身来讲的话，他杀熟他是有原因的。对。那么他在没有可以更多选择的资源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成本去拓展新的这个用户的时候，他们最节省成本、最快捷、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熟人下手。包括现在我们在微信当中所经常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微商，我加你朋友圈，结果你卖我东西，对吧？你在我朋友圈里边做广告，我还没收你广告费呢，然后时不时的你还得跟我发，我们这个减肥产品不错，我这面膜你要不要用两张？你用完两张之后发现，确实不错，那我再买10张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 杀手的 过程。对。 好在这个产品质量还能接受， 就怕是那种 三无产品 用完了之后满脸起大疙瘩，然后 你该找还是不该找？ 对， 这个就是熟人之间的规律。 你说你找，哎呀，你看我把你当同学，我给你用几张，然后你就现在回来找我，你又跟我要什么谈钱？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我大学同学跟我感慨过，他呢曾经是看上了我另外一个大学同学做的一个地产项目，非常的这个很兴奋啊，这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段有自己同学做这个项目，所以当时跟同学张了口之后，同学说我给你打一个内部价啊，给你把这个房价内部价买了，结果后来他发现他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跟他拿的是一样的价格， 对， 甚至还有一个邻居是跟销售 关系更熟络，还不是老板， 嗯， 然后拿到了更低的价格。 哦， 你知道当时他就是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你想， 整个的三观全毁了。 你想买房子和买一个什么手机啊？ 没错， 就这个成本付出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打一个所谓的9.9折和八折，都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所以当时他是非常苦闷的，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同学在一起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到现在。快1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没有释怀， 还念念不忘的。 对，因为他当时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不是说你拿我赚钱了，而是我那么信任你，我们曾经在大学的同窗关系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其实更多的时候，被杀熟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 不是说你杀我了， 对， 是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杀我？ 对对， 他更多的是一种这样的心态，不是说我吃了几万块钱的亏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你，我信任你吃了这个亏，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就是一种背叛，所以我现在如果问一下李记，就是同学，特别好的同学，特别好的同事，和你的亲戚，不能叫亲人，就是亲戚，这三种关系里，如果有人杀熟杀了你，你最不能原谅的是哪一个？ 哎呀，我可能最不能原谅的应该是亲戚吧， 远房亲戚， 就近房的也算。因为我觉得亲戚这种东西，你首先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血缘关系，就是你们是一家人，至少是你说同学啊或者同事啊，你可能多少还隔着一层，就你们俩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若干年前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那么你杀也就杀了，但你说是亲人，我管你叫一声二舅，你管我叫一声三叔，结果你杀我，就是你在我身上就谋取更多的利益，那我觉得有点， 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小季，我当时就是我也觉得这挺好，我才给你介绍给你的，我也没想到这样啊， 所以这个时候更难，你说最难的是被杀的那个人， 对， 你还是我们还是亲戚，然后呢我还要听你解释，我还要跟你说，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去原谅你， 还得去原谅他， 委屈自己，原谅你， 就是最委屈的就是自己。你知道当时他那个你的亲戚，他敢开口杀你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准备，有这一天了，所以说他把所有的这个后路都已经铺好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任何后路，我们觉得我一定是帮了你，然后我还能获得更多的这个所谓的 回报 或者是便宜啊，占了便宜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 所以你说杀熟的这个人，他的这个心态会是什么？你知道刚才 他一定是很有自己的方式和手段。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李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直说的是被杀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有人选择杀熟，会不会是他对这段关系足够信任，足够坚定， 对对， 觉得即便我杀了你了， 你也不会对我怎样， 对，你我们的关系也不足以让你对我做出，比如说我们结束这段关系，比如亲戚，我把你杀了，你难道就不认我这个二舅了吗？ 对， 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会的，其实这就是人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熟人之间反而会暴露我们更多的非常严苛的这种暴脾气？ 对，就是家人，尤其跟家人。 对，反而跟陌生人，我们很客气，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 但是回到家了之后，哎呀，快点的，哎呀，怎么这么慢呀、啊？就反而不耐烦，就是因为你是我妈，你是我爸，我再怎么样。你也不会跟我同 认我这个儿子，对对对 对，但是我跟外人的话，我可能有的时候说错一句话，一个不好的表情，可能两个人之间就掰了， 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情感关系导致了说那我杀了你，这个杀了你的熟，哎呀也无所谓吧，就占了那点便宜能怎样呢，对不对，我原来你小时候我也给你买糖吃怎么怎么样，现在我杀了你点熟你还跟我计较，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情感的这种关系 他更笃定一些， 对， 就是即便杀了你，即便有非常不好的结果，我们的关系是足够承载这一切的， 对对对，是它是足够凝固的， 嗯嗯， 对对， 所以要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你能理解杀熟的这些人吗？ 多少理解了一点，对，多少理解了点，但还好我们家这亲戚都还挺正派的，也没有就是想特别来杀我，估计他们也杀不了我，都知道，哎， 金牛座 这个人有点狠，是吧，别轻易别杀他， 不太好蒙啊， 对对对， 所以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角度，我们可能会相对理解一下杀熟人的他的这个心态，但是有的时候理解容易，因为我一直相信一种辩证的关系，是先有了解，才有理解，然后有了理解才会有所谓的原谅，最后才会有一个自我的救赎，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对等递进的关系， 对，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们直接就理解的话，其实是很难达到让自己去原谅这件事情，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你 从我身上牟利了。 嗯， 我知道你的家境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宽裕， 嗯， 但是你为什么偏偏挑我？ 嗯， 难道就是因为我更信任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吗？也许可能他来的会更脆弱， 嗯， 还不如说陌生人杀他这一刀，让他死得痛快。 对对， 就这有时候这一刀温柔一刀是很难受的。 对对，你刚才说这陌生人和这个熟人的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就熟人之间有杀了你也不会你再反杀我一刀，但是呢，陌生人之间我可能会跟他大吵一架或者大干一场，可能会 没任何顾忌， 发泄了这个心中的怒气之后也就算了， 对， 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杀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得分人， 嗯 啊，就是说也奉劝那些有杀手习惯的朋友，你们也就是也换换人是吧？你别可疑一直摇上薅羊毛是吧？你 就是 挺可怜的， 奉劝那些杀熟的人， 嗯， 啊，就不要天天杀熟， 对， 因为你杀下去就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没有熟人可杀了。 对，然后其实这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今天杀病人，那么也一定会有别人过来杀你的，就是大家这种是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个恶性循环要是建立了构成了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永远都杀不完的熟人，嗯，你就会发现熟人越杀越少。 对，而且你很难再有这个扳回一局的机会。 对， 就是，嗯，其实这个杀熟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信任危机。 对对， 就是你要把这件事情要一直在做，一次可能就会导致对方对你的质疑， 对， 怀疑。 对，你可能在这一次杀熟过程当中您占取了他的这个利益，但是您伤了这个情感关系之后，你比如说之前某一家这个旅行网站嘛， 嗯， 就是他这个会员， 嗯， 我也是他们家这会员， 嗯， 会发现会员订这个机票反而比这个非会员订这个机票这个更贵， 嗯， 或者说之前有一款这个手机的一个品牌， 嗯， 你会发现会员购买他们的产品比非会员会更贵， 嗯， 那么当这个信任关系情感关系要是一旦脱节了的话，那以后我可能您的这个所谓的忠实的优质的客户越来越少， 嗯， 那您只能您损失的可能会更大， 嗯， 得不偿失， 嗯 嗯， 刚才说的是杀熟的一种心态啊， 嗯， 我们现在把这个感性的话题我们做一个收尾， 嗯， 就是如果我们被杀熟了， 嗯， 李记有没有特别好的梳理出来的方式让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 嗯， 就是说至少他杀你证明你还有价值，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能是一个自我宽慰的过程， 对， 但绝对不能说今天你杀了我明天我一定会找了机会我再反杀你一刀， 嗯， 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就容易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嗯， 就是说你变成了你最讨厌的那个人， 对 对，你最你的反对的方向，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说这一次就这么一次， 嗯， 啊杀了也就杀了吧， 嗯， 那么希望你能够更重新的去判断考量你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对， 未来还是不是愿意给他继续杀你的这个机会，还是说通过这次被杀熟的这个经验自己也长长教训， 嗯，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能够看得出他是要在杀熟于我呢， 嗯， 对吧，我们到底哪个方向，嗯，哪个现象表现出了我是一个值得被你杀或者是一看你就是被杀熟的那样的人的一个样子， 嗯， 你没有这种理性的这个分析，那么接下来他今天不杀你了还会换另外一个人过来杀你， 没错， 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就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嗯， 对， 修炼自己， 修炼提升自己， 对， 告诉自己说，嗯，下一次我把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封闭起来， 嗯， 或者说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盔甲， 嗯， 不要再那么轻易的被人家看透杀手了， 嗯，其实刚才李记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如果我们被杀了， 嗯， 该如何面对， 嗯， 首先你要用一个更积极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就是所谓的阿 Q 精神嘛， 嗯， 我因为有价值所以他才利用我， 嗯， 他才会杀我， 嗯， 这是一个宽慰， 嗯， 但是另外一点我是特别想奉劝，就是如果被杀熟了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对方至少你可以认这件事情， 嗯， 但是不是一种默认， 嗯， 你要让对方知道我的原则是什么， 哦， 底线是什么， 对对 对， 不然的话他杀一次手还会杀第二次， 对， 只不过下一次会换另外一种方式， 嗯， 就是因为我们关系熟络， 嗯， 我们很亲近， 对，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 没错，一定要让杀手的人付出代价， 没错，就是我这次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我看重我们的感情， 对，嗯， 但是我的底线是不可以碰的， 嗯， 如果再有下一次可能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崩塌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被杀熟或者是你是不是被杀了一次熟， 嗯， 那都应该用最有效的方式做一个回应， 嗯， 我是个人特别不认同就默认这件事情， 嗯， 你除非你真的就觉得无所谓， 嗯 啊，我也不会这个按这个孤影自怜，我自己哎呀我好委屈哦，怎么会这个样子， 嗯， 除非你不觉得委屈，那这件事情对你是没有伤害的。 嗯， 如果你自己觉得委屈，你还要选择表面上是原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 嗯， 我们也奉劝职场当中或者社会当中的啊每一位朋友，就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 对， 学会自我安慰，自我调整，因为我有价值。 对， 第二个一定要用更明确的方式告诉对方， 嗯， 我的底线是什么。 嗯， 因为这个社会特别怕烂好人，我一直在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做好人，好人和烂好人的区别是好人有原则有底线， 对 对 烂好人是没有底线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关系一定要告诉大家。 对，对，我觉得这个两，我和高丽老师这样的两方的这样的一种规劝，可能对于这次杀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不管是杀熟的人还是被杀的人，对，我觉得应该是起到一定的这种敲警钟的作用。 对对 对, 对。 所以李琦，你会邀请我去做客你的节目吗？ 只要您在夜里面 还行，身体还可以， 对，能够撑得住这么多的工作量和节目，我觉得欢迎，非常欢迎。 就是我们中老年人一般十点就睡了， 没有没有，高丽老师在我心中还是非常年轻。 依然还是50岁。那今天最后呢，我们来聊一点就是更理性的事情。我不知道李琦有没有听过大数据杀手。 大数据杀手，实际上大实际杀手的过程一定是经过这个大数据分析的。对，谁更适合被杀？像我这种的可能就不太适合，就被抛弃在大数据之外。 所以你觉得其实每一个杀手的背后都是有对一个人一件事情足够的判断和了解？ 有的，比如说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有时候在家里面点外卖，我就点他们家这一道菜，那我就会发现这道菜第一次点的时候是非常满的，第二次少两块肉，第三次少几根葱，最后一次剩半盒了，就是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那他就利用了我的这个大数据在杀我的时候，同样的价格，但是我却买到了一半的菜，所以这本身就是杀手的过程。 所以你没有给他这个商家反馈上面写一条说你每次欠我几根葱几根蒜我都记着呢。 是是，那倒没有，那我还是坚持在点他们家东西，确实挺好吃的。就是在这个味道鲜美上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弥补了他杀手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无所谓了。 对，所以你也是分事儿， 对， 分人分事儿啊，你也是可以把它分别对待的。 对，但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们掌握了这个数据啊，反正你就在我们家买这道菜，那我今天少一根葱，你可能并没有感受到什么。 没错。 但是实际上作为这个吃者本身来讲的话，这个还是很在意的。 对，其实这个是很多消费者会有的一个体验，就是如果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产品，就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赠品，永远比你买到的那个真品，要好用，就是因为赠品它是需要拉拢你这个新客户的， 对， 但是一旦它把你维持成真正的客户的时候，你可能买到的这个东西就会打折扣， 对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家，就那么一份饭，你至于吗？所以， 但是他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买他们家的饭啊， 没错。 如果他们100个人买他们家这道菜，那每一道菜都省出来一块肉，那又是一笔 收入。 对 对对，所以也给大家就是传递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杀手，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啊，告诉大家，大数据杀手呢是指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刚才李琦讲的他个人的这种经历， 对对，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另外呢，这个词儿呢是在2018年上半年啊进入大家的视野。不过呢，有一些媒体呢对2000多个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就显示51.3%的受访者遇到过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在淘宝上去买东西，你会发现特别可怕一件事情。你在淘宝上选了一样东西，等你再打开淘宝的时候，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它其实就是掌握了你的数据。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给你的一个推送的过程，你怎么又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杀熟的过程呢？ 对，它我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说，哎，这个平台很细心，他知道比如说我在搜一款这个 pad， 他就给我推荐各种 pad， 没错， 我觉得真的很细心，让我可能免了我很多这个去选择去搜寻的这个过程，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正是因为抓住了您的这个需求， 对， 在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些产品，你就会发现，哎呦，怎么我越买越多呀？我越买越多，那实际上人家这个 既得利益都是人家的嘛。 对，你比如还有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外面买一听可乐，可能是就一小罐可乐3块钱4块钱的样子，但是一放到酒店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整个翻了几倍， 10倍，对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30块钱这么一听，然后我们明知道在外面买多少钱，我们也都知道可乐它的成本是多少，可是在那一刻你就选择去消费了，你可能也不会跑出去我去再为那几块钱然后我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周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大数据杀熟的一种表现。那李记，你觉得你能理解和接受大数据杀熟这个事儿吗？ 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就刚才像您说，您举这个酒店的例子，酒店当中它的这个消费，它确实明码实价，它就告诉你了，可乐30，你外面可能就2.5块、2块钱，对，你要是想吃，您就想喝，您就消费，所以当时它是一个很透明的消费，不是说给你把价格给你抹去，开了瓶了之后， 开玩笑 然后啊，这30块钱啊，那我不喝了，对不起，您已经开瓶了。 对 啊，它其实还是一个透明的消费，所以这个过程您既然消费了，那么您就认这个价格了，所以这个过程您是觉得 OK 是可以的，而且您说我既然已经都住得起这么贵的这个大酒店了，可能也不会差那么20-30块钱喝一瓶可乐，对吧，这个对于很多住大酒店的人我是这样的理解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也住过大酒店 对对， 但我的习惯是去酒店之前先买几瓶可乐反正那地方有冰箱，我在外面买几瓶带进去也不累，放在里面冻起来，我喝我的也不影响他们的销售。 哇，你好会过呀， 金牛座。 哎，李记，我就是冒昧的打探一下，有女朋友吗？ 啊，有， 有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说一个先生的话，你是让另一半很安心的。 还行吧，至少不会乱花钱。 对，而且我知道就是你们这样的性格或者星座的人其实是对自己身边特别爱的人是很大方的。 啊，对对。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对那些对你们是不会存在杀熟这个事儿的。 不会。 对，所以你们是不能原谅杀熟，你会把它视为判断。 对对，会背叛。 没错，你会因为你理解熟人不是用来杀的，而是用来爱的。 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啊，就实际上我觉得想杀我不容易，但我也不会去杀别人。就这样的一种关键 对 观念。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李记也给大家来支支招，我们怎么样，就是如果杀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样把这个对自己的伤害或者损失降到最低？ 就像刚才高丽老师所讲，阿 Q 精神在这个时候发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认为 OK， 我自己是行的，你请我来一定认为我行，你找我，你杀我，你一定是认为我有这个价值，或者可杀的这样的这个可能性才来找我。第二点，就像高丽老师所讲，告诉对方，你杀我这一次就够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没完没了的来杀我，那么我会亮出我的底线和底牌。然后第三就是应该要提升和武装自己，让对方或者让更多的一些人知道 无懈可击， 对，是也不可杀，孰也不可忍，对，那么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OK， 你就别想在我这个身上谋取更多的一些不太正当的利益，你彼此之间我们明码实价交易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利用了我对您的这种情感这种友好，然后呢来杀我，来面对这种利益的这种交换，那在我这里是通不过的。 所以这是李记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的判断。我们今天看似聊的是一个特别商业或者也好，或者特别功利、特别职场、特别容易给大家支招的这么一个话题，但其实我们把它抽丝剥茧，它其实聊的是一个人性和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话题。我们之所以会对熟这件事情这么的介意，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爱你，我不希望你有那么爱我，但是至少不要伤害我。我觉得尤其是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快餐文化，已经习惯了各种外卖的生活，我们更需要一种更稳定的情感，来稳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打拼， 对 啊，让我们的所有打拼都不觉得那么辛苦，所以我觉得熟人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杀的， 没错。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当中已经很疲惫的彼此能够找到一个让你取暖的人的话，请一定要珍惜他，善待他，因为一旦你杀了一次熟之后，你可能错失的是一段你刻骨铭心的一个情感，那这种情感是覆水难收的。 没错，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是一个情感话题啊，我这个话其实也是在劝慰 李记，不要因为拿取稿费怪罪原委，还挺不容易的。 他到现在还在外面奔波来着。 对对对，所以今天特别在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叫《从前慢》。我们怀念从前慢节奏的这样的生活，怀念我要找你，可能需要这个书信往来，而不是一个微信，一个视频通话。 对， 那这样的关系，我们是需要用心去维护的。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一起回溯